咱俩这晚上干什么？大眼瞪小眼？ 早知道当初就不该来参加这个什么拉力赛，大把的时间都花在这种小乡村一样的旅店房间里。英明咬着烟扫了一圈，最后无奈地撇撇嘴， 我也不知道有啥可干的。 然后石毅往床上一坐，说， 不然来聊天呗。 聊天？ 这个一本正经的消遣提议让英明扬起了眉。 你想聊什么？ 随便，什么都成。 石毅本来很随意地拉开了架势，但是这句话说完了，他自己又补了一句， 要不就聊聊你家里吧。我家反正也没什么可说的。 但凡是圈里的，对他家多少都有一点了解，说出来也没什么意思。英明抽了两口烟，靠在墙边看着石毅，并没有立刻接话。沉默了一会儿之后，才慢吞吞地开口， 我家就是普通的三口人，环境不好不坏。 他说的时候下意识地眯起了眼睛，窗外的天色还是黑沉沉的，伴着雨点砸在玻璃上的声音显得动静挺大，屋里还有电视的声音，整个环境都有点游离。 我父母都是挺平常的人，家里就我一个儿子，比较惯着我。当初听我说要出来做什么演员，家里也不是特理解，终归觉得小孩还是得念书，拍电影拍电视剧都是挺不靠谱的事情，今天这样明天就那样了，谁也说不好是什么情况。现在想想，其实长辈还是挺有先见之明的。我家就是那种挺老的四合院，家里女人多，我妈一堆姐妹全住在一起，本来就只有我舅舅和我姥爷两个男人，显得阴气特重。我爸小时候老担心我生活在一堆女人中间会不会养得阴阳怪气的。 看着还行。 石毅到这里补了一句，视线下意识地落在英明的下腹。英明知道他的意思，但是没接。石毅不怀好意地看，英明就让对方看。等到石毅觉得没劲收回视线，英明才挑了一下眉角。 后来出来做演员，最初那几年工作特别多，忙得昏头转向的，根本没时间回家。公司给我专门找了个房子住，吃喝拉撒都专门有人伺候，想想得有差不多4年多的时间没怎么回去。 也就是偶尔打打电话，对一般的小孩来说，他在家里的相处时间真的不算多。何况在做上演员之前，他也不是那种安安生生在家里待着的小孩。大概是因为英明脸上的表情有点虚，石毅皱了下眉。 想家吗？ 那时候不知道想啊，等到我真的开始想了，也觉得回不去了。 为什么？ 觉得不好意思回去吧。 头一次在人前承认这点心思，英明也微微拢起眉。 当初把一切都想得太容易了，自以为什么都行，跟家里说话有点大言不惭的。等到现在了，哪怕是回去，家里人没什么特别的反应，心里始终觉得别扭。 不能说到了无颜见爹娘的地步，但是英明心里始终有那么一个疙瘩的。所谓衣锦还乡，他当初最该回去的时候没有选择回去，现在似乎是什么都晚了。话题不知怎么就突然转到压抑了。石毅拍了拍英明的肩膀表示理解，两个人都没有说话。男人这点面子上的事儿，除了自己别人很难明白。英明抬头看了石毅一眼，然后释然地笑笑。 而且一回去家里就催着结婚的事儿，也头疼。 他这句话终于引起了石毅的共鸣，后者扬了下眉道， 果然每家都差不多。 我妈唠叨的习惯就还好，最受不得的是我爹吃完了饭一本正经的拉着我坐在沙发上，语重心长的跟我说，儿子啊，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你都3岁了。 英明本来就是演员， 讲话下意识的会带着那么点模仿的痕迹。他这么一学，神态什么的跟他自己判若两人。石毅则是笑着摇摇头， 我家那位就是直接把筷子一放，你这个岁数了，个人问题是不是也该考虑了？到底有没有计划？我不问，不代表你可以想干嘛就干嘛。 他连念书的时候收到父亲的短信，都是开头文首写着石毅同志，搞得跟工作报告一样。不难想象石毅父亲的样子，英明也跟着笑了。 所以说了，一样是形式不同，情势类似。 不过提到这个话题，石毅很自然地想到了一件事。 我听人说，你在这个圈子这么久了，很少会有绯闻啊。 我最红的时候还是个未成年呢，这都传是不是有点太非人了？ 虽说这圈子本来也有点扭曲，不过这种道德尺度对于他们的环境来说还是大了点。石毅不怎么苟同地看了英明一眼。 那总归有成年的时候吧？ 成年之后，我就不是媒体关注的地方了，自然也就没有人会拿我来做什么文章。哪怕是宣传电影，责任也不会落到我头上的。做男主的很多都是三级片，电影上不了影院，我也用不着宣传。 那你之前跟刘丽，那是算怎么回事？ 终于问到这块了，英明竟然有一种松一口气的感觉。他一直想跟石毅把当时的事说清楚，但是一直也找不到一个合适的机会。单独说这事儿显得太他娘的矫情，但是不说开了，谁心里都不舒服。 当初刘丽跟我纯粹是因为媒体炒我性取向的事儿，凑巧赶上了。电影宣传都得找一个爆点，刘丽跟董晓这种一看就特假的，吵起来也没什么意思，所以才会拖我下水。本来就是配合公司而已。很多时候啊，导演和监制甚至投资方都会有一些类似的暗示交代下来。刘丽当时会扯上我，也只是因为当时的情况。哎，说白了都是权衡利弊之下的结果，没什么新鲜的。 石毅听完眉头皱得又厉害了一点。 所以我最初才对你们那个圈子没什么好感，感觉很乱，新闻漫天飞，也没几个好的。 英明抽了两口烟，视线飘到旁边。 圈外的人看娱乐圈觉得堕落奢靡，能让人一步登天，也能让人一夜成名，到处都是潜规则暗箱操作。 难道不是？ 其实每个行业都有竞争这种事吧，只是手段不同。你们商人谈判难道就不会用上点心理战啊、策应战什么的？都一样的，只不过这个圈子把这些东西暴露的最明显，关注度也最高，所以被很多人描绘的像多险恶的泥沼一样。但这种事情都是看个人的，你要是真不想做，没人逼得了你。我一直都是一个相信选择的人，路都是自己选的，你能走到什么程度，跟你肯放弃的东西是绝对成正比的。 石毅半天没说话，过了好一会儿才点点头，有那么点嘲弄的味道。 也是，理是对的，